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19，北京雷阵雨，29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出版发行。 山西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企业发展沃土，助力高质量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将出版。 李克强对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8月17号至20号在京举行。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平稳较快增长。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夺3金。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亿9460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少数民族文字单行本》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民族出版社出版，即日起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山西是我国中部地区6省之一，对于中部地区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营商环境，对标国际一流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山西省全面推行承诺制加标准地加全代办、全程网办等多项改革，让企业享受放管服效改革红利。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刘华栋、岳旭辉、刘慧民报道。 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项目从拿地到开工建设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公司董事长助理李小强说，是开发区推出的承诺制加标准地加全代办的改革措施，让项目建设插上了翅膀。 标准地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省去了我们很多前期的准备工作的时间。 这里的标准地是指政府部门对新建工业项目先行完成区域评价，先行设定控制指标，并实现项目动工开发所需通气、通热、通信等条件。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副厅级干部赵福义， 通过简化、优化、标准化工业项目的供地程序，来实现呢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有机统一。 山西省为破解企业对政策不熟悉、流程不了解、办事跑路多的难题，实行审批全过程领办代办制度，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数据跑腿。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侯晓东， 变部门审批的接力跑为同时跑，一般工业项目审批时间压缩到了15个工作日以内。 日前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一次办好改革，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山西打造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云平台，整合全省所有的政务服务，实现数据共享，统一身份认证，企业群众办事不再需要反复注册登录、反复提交材料，电子证照库各单位一库管理，互认共享。省级66类、市县162类电子证照都可以在线制发。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总工程师甄永春， 实现线上线下的业务融合，让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全程不见面审批，真正实现减跑动、减材料、减成本，企业群众的改革获得感和满意度得以切实提升。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山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装备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大幅增长，

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雄安新区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破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的情况报告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题做了汇报。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66.9%。 随着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工业生产需求稳定恢复，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企业利润平稳较快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各行业利润普遍较快增长，七成行业盈利超过疫情前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7.9%， 增速比营业成本快 1.5 个百分点，推动单位成本费用双双下降，亏损企业数量减少。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乔宝华说， 新动能引领作用继续增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62%，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快 15.6 个百分点，消费需求逐步回暖，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加快恢复。上半年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38.6%， 恢复态势进一步巩固。总体来看，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稳定恢复。 此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效益指标保持较快增速，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超28800亿元，同比增长1.1倍。 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就科技创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展望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科技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重点。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科技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我们的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年均增幅达到了 16.9%，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超过了6%。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四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三金，多位00后小将表现出色。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16-14，庞伟和姜冉鑫两个人在最终的这一轮决战当中拿下了这两分，拿下了胜利。 在开局处于被动的情况下，中国组合奥运会的四朝元老庞伟和00后小将姜冉鑫在昨天上午进行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逆转战胜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奥运会射击赛场上产生的首枚混合团体金牌。赛后，庞伟、姜冉鑫表示，互相信任是他们取得团体比赛胜利的关键。 他不好的时候有我顶着，我不好的时候有他顶着。 我队友太厉害了， 我队友超棒。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比赛中，为中国代表团拿下本届奥运会首金的小将杨倩与队友杨浩然一起以17-13击败美国组合，获得冠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17岁的张佳琪与15岁的陈芋汐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实现了中国队在此项目上的奥运会6连冠。其他比赛中，中国女排以0-3不敌美国队，遭遇小组赛2连败。为中国队拿到女子个人重剑项目金牌的孙一文因伤退赛， 中国女子重剑队不敌意大利队，无缘团体项目奖牌。三人篮球项目中，此前两连胜的中国男队在关键战中输给东道主日本队，未能晋级淘汰赛。中国女队则在昨晚进行的淘汰赛中战胜意大利队，挺进半决赛。此外，中国女篮大胜波多黎各42分，取得东京奥运会开门红。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共将决出2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跳水、举重、体操等多个项目向金牌发起冲击。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脱贫攻坚军令状，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卫东。我要讲述的文物脱贫攻坚责任书，是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中央签署的脱贫军令状，现在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 2015年11月27号到28号，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国家乡村振兴局信息中心主任陆春生说， 因学致贫，给他助学贷款，发放助学金，因病致贫呢，健康扶贫有一系列措施，分析他的帮扶需求，制定帮扶措施，最终达到脱贫的成效。 脱贫攻坚这场艰苦战役，历史记住的数字不仅仅是832个贫困县和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也不仅仅是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也记住了22个中西部省份为创造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董家鹏，今后我将会把脱贫攻坚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铭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历程。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黄宝妹纺纱为人民，采制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林富余。 我们这纺织厂很苦的。 1944年，因为家境贫寒，13岁的黄宝妹进入纱厂当童工，小小年纪就饱尝生活的艰辛。上海解放后，黄宝妹带着满腔热情投入新中国建设，探索出一套单线巡回、双面照顾、不走回头路的先进操作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53年，黄宝妹作为上海30多万名纺纱工人的代表人物，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劳模。 这个党的教育我记得牢牢的，共产党员，而且为人民服务，不是为自己的。 我们小组4个半小时全部消灭白点了。 1958年，著名导演谢晋拍摄了同名电影《黄宝妹》，黄宝妹自己担任主演，成为那个时代的明星偶像。但黄宝妹拒绝了走上专业演员道路的邀请，选择回到纺织车间。 我不要做这个电影演员，我就是喜欢纺纱。 退休后，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邀请，黄宝妹来到石河子市，协助当地筹建棉纺厂。从厂房设计到设备购买，从人员挑选到技术培训，她兢兢业业，亲力亲为，从不谈待遇和报酬。 我希望他这个厂能够早一点开出来，为全国人民穿衣服和起到作用了，所以得拼命地干。 作为共和国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黄宝妹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面对荣誉， 黄宝妹说， 我就是个普通工人嘛，但是我这个荣誉呢，国家人民给我的，我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嘛，为国家建设嘛。 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六位民族工作领域的优秀党员代表，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一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见面会上，带领农牧民脱贫增收的蒙古族干部鲍亚利，带头找水修路兴产业的广西平等村原村支书潘庆彪，带领村民把贫困村建成国家三 A 级景区的云南佤族干部赵家清，扎根西藏乡村40多年的藏族干部格桑卓嘎，带动贫困户养牛脱贫的回族企业负责人丁秀琴，团结各族群众自觉站在反分裂斗争一线共建幸福家园的南疆阿玛提县县长吴布利喀斯木买土颂，分享了他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授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时代楷模称号。90多年来，红一连历经战火硝烟洗礼，一路披荆斩棘，先后参加战役战斗300多次，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40多次，圆满完成调整移防、国际维和、抢险救灾、沙场阅兵等重大任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迎来倒计时100天，上海将通过精细化运行、高标准服务、高品质保障，进一步助力进博会提质增效。总台驻上海记者傅文杰报道。 今年进博会参展商联盟理事会首次迎来体育产业国际企业代表，该集团中国区副总裁王婷婷表示，中国的吸引力已经从过去市场基数庞大的硬实力逐步拓展到营商环境等领域的软实力。 我们很多新的想法、新的这个解决方案在中国是最好的着床和孵化的市场。 不久前，一家来自新西兰的乳品集团将两款新品列入了第四届进博会的全球首发名单。这两款产品出自他们去年刚刚在上海投运的创新研发中心。该公司中华区首席财务官阿克沙伊·阿加瓦尔介绍，上海在全球供应链和政策保障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Innovation Center in Pudong is really helping. 我们上海浦东创新中心的建立非常有帮助，可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这放在之前是不可能的。 往届进博会，市场监管部门对特殊食品的展示和销售提供了绿色通道等服务政策。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彭文浩介绍，今年将在延续便利措施的基础上，为进博会展品变商品提供更大的支持。 展会后呢，对参展进口特殊食品进口注册申请予以优先核查，使相关进口特殊食品更快获得进口的注册证书，实现365天在国内市场的供应。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动支中央预备费，先拨付河南省财力补助资金30亿元，支持河南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根据核灾情况再给予必要支持。目前河南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恢复。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和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河南多地推进供水供电通信消杀工作，目前郑州市全域基站通信服务全部恢复，郑州电网9座因灾停运变电站全部恢复运行，居民小区供电恢复率达到98%以上。郑州市自来水公司党办副主任李怀明： 共摸排到272个小区的24供水设备受损，紧急动员成立32支党员突击队，1100多名抢险队员，紧急救援抢险，已经恢复运行184个。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加快灾后线路设备抢通抢修，截至27号，旅客列车开行恢复度约达60%，货运列车开行恢复度约达80%。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恢复正常，连日来已陆续安全保障了26个救灾航班。受台风烟花外围云系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河南省多阵雨雷阵雨。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李长训表示，目前河南仍处在七下八上主汛期和防汛关键期。 当务之急呢，是密切关注台风烟花的走势，加强会商研判，精准预报预警，修复水利设施，加固防汛工程，打好第二轮的强降雨的应对的硬仗。